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2回，二夫人开口之前便想过谢之芳或许会对这门亲事有所抵触，却没料到他的反应如此激烈。他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又暗地里庆幸自己没有听儿子的进往长安去提亲，而是坚持先来探一探谢之芳的口风。不然的话，若是谢涛那边看在姻亲的面子和丰厚的聘礼上应允了婚事，谢之芳这个做弟弟的反而最后一个知道，说不得要大闹宋府，令所有人都下不来台。二夫人的语气越发随和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 你年纪轻，许多事情或许想不到那么长远，舅母好歹比你多吃20余年的盐，那我便倚老卖老跟你论一论这桩婚事的诸多利弊，你听完了再给我答复，成吗？ 谢之芳也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过于冷硬，便缓了缓神色道， 是我失态了，舅母请讲。 我知道你父亲这几年青云直上，颇受陛下和太子殿下的信重，谢府自然也就水涨船高。前面那位侯府家的嫡长子暂且不提，以真娘的人品相貌，再加上县主的封号，莫说达官显贵，便是做皇子的正妃也是使得的。咱们宋家虽说也是诗书传家，可宜儿自幼志不在此，一心想要随他父亲走着上不得台面的经商路子，打明面上来看确实配不上真娘。 他说话这般客气又不拿架子，倒叫谢之芳过意不去了，轻声道， 舅母切莫妄自菲薄，外祖母慈爱仁和，几位舅舅也光风霁月，府上家风清正，委实没得挑。我们姐弟也不是捧高踩低的趋炎附势之辈，自家人不必说什么配不配。 二夫人见他也懂礼数，笑容越发的和煦。 那好，说完这桩婚事的不般配之处，我便再跟你谈一谈其中的好处。不是我自卖自夸啊，宜儿是天资聪慧又善于机变，这两年在商行里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主意也正，往来应酬虽然多吧，但却从不踏青楼楚馆半步，对于那些个不知自重争相献殷勤的商户之女，更是从来不假辞色。这也是他呀第一次将一个姑娘家放在心上，为表尊重又不敢行什么私相授受之礼，就巴巴地找来我和他父亲讨主意。不怕你笑话，我还从来都没见过你表哥露出那般着急忙慌的样子呢，就好像生怕被人捷足先登了似的，简直一刻都等不得。 说着他掩口笑僵起来，谢之芳只好捏着鼻子夸宋永仪， 我知道三表哥人品出众。 你且听我把话说完。 二夫人生就一副八面玲珑的性情，说话做事都叫人挑不出半分错处。 你表哥对真娘的心是其一，我这个做舅母的且不说，你舅舅待你们如何你心里想必十分清楚吧。若是真娘真的能嫁入我们家，我且把话放这儿，谁敢给她半点委屈受，便是跟我和你舅舅过不去。你舅舅最是护短，又有许多好手段，必不叫她流半滴眼泪，此为其二。这其三嘛，宋家呀有家规，所有男丁45子方可纳妾，什么不干不净的姨娘通房庶子庶女都是败家的根本，咱们不行那一套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姨儿和真娘命里无子，我也是不许她纳妾的，既娶了真娘便得一生一世对她好，到时候左不过从几个兄弟那里过继个孩子给他们养老送终。 他说的诸多理由，尤其是第三条，简直正中谢之芳的心思，叫人无从拒绝。平心而论，宋永仪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良配，家底丰厚，谈吐之礼，风趣又体贴，管得住下半身，看起来也是一心一意的喜欢姐姐，更是亲上加亲，少了许多婆婆长辈之间的麻烦事。 可就是这亲上加亲，才令谢之方无法松口。 舅母，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之所以说这门亲事成不了，也和三表哥和您二位无关，实是另有苦衷。 谢之方叹了口气，将内心的隐忧挑明。 上一桩婚事伤透姐姐的心，也让我悔之莫及。我只盼江南一星能令她好好松散松散，她年纪还不大，婚事明年后年再议也还来得及，实不必如此着急。表哥很好，可我姐姐性子软和，又一直惦记着母亲教养她的恩情，这么多年照顾我管教我，除去真心疼爱我，也有报恩的意思。若是我出面劝说，她一定会答应，但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愿意，又有多少是为了顾全所有人的感受呢？ 见二夫人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她把声音压低，带出了几分感伤。 我却不愿她再受半点委屈。 我们不会委屈她。 我明白宋家人都会待她好，可临安离长安有千里之遥，不将她放在眼皮底下照看，我实在不能安心。 谢之方态度明朗地表达了不肯让姐姐远嫁的意思。 我意已决，还请舅母莫怪。至于舅舅那里，我亲自去和他解释。 将失魂落魄的二夫人送出门，谢之方看着院子里的桂花树，半晌方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。宋永仪的愿望落空，借酒浇愁了好些日子，好不容易打叠起精神，顶着一张颓唐玉洁的脸，依旧往后院里走动，和谢之真来往时却正经了许多，也不知道是彻底死了心，还是打算从长计议。谢之方的一颗心还没有踏踏实实放回肚子里，又迎来了另一位不速之客。三夫人是江南美人，生得娇弱温柔，挺着个大肚子往她屋子里一站，手捏帕子哭得梨花带雨，倒把谢之方唬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 舅母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外甥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 谢之方寻思着自己这阵子老实得紧，每日里除了和宋永仪往商行里逛逛，和大表哥二表哥以及言谈颇之进退的魏恒喝过几回酒，便再没有做什么出格之事，更没有招惹过那性子文文弱弱的四表弟，好端端的怎么惹来这么一尊大佛。三夫人在那儿只是哭，半天也不说话。谢之方没法子，使了个眼色让小厮们去请太夫人和大夫人，却被三夫人慌慌张张地拦阻了。他好像颇为难以启齿，好一会儿才挤出来一句： 我听二嫂说，依儿想要求娶真娘，你不同意，是真的吗？ 谢之方被他哭哭啼啼的样子急出了三分火气，也隐约猜到了点什么，直言道： 我已和二舅母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无意结什么亲上加亲的婚事，莫说三表哥，换成宋家任何一位表哥或是表弟都是一样。 三夫人实在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谢之方险些炸毛，忙不迭地退到大厂的门边以避嫌，生恐被什么人误解他对舅母不敬，紧皱了眉头道： 舅母唱的这一出，我竟有些不明白，您到底是在哭什么呀？ 三夫人满面羞惭，到底爱子心切，咬了咬牙，红着脸道： 明堂，我把你当自家的孩子，因此也不怕你笑话，这便跟你直说了吧。你阿泽弟弟他因着思慕真娘，害了相思病，已经病倒在床上好些天了。我怕老太太生气，不敢跟她说，一直瞒着。如今阿泽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连进食都费力，我实在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求你。我知道我是在强人所难，可阿泽的心病全在真娘一人身上，你能不能？ 他挂着满脸的泪，抬眼看向站在不远处的少年，辨清他脸上冰冷森寒的神情时，心里忽然打了个突，余下的话便说不出口了。听众朋友们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